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again. How are you? 还好吗？ You should say, I'm fine, thank you. 你应当说，还不错，谢谢你。或者是 thank you very much.Well, 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今天我们要学新的一课 Lesson 22, 第22课，也就是20后头加个小杠杠，再加个 T-W-O。 我们的主题也是一样，活用问句。好，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讲话的对象有名字，一个是 John, 一个是 Peter。 John就是阿强、约翰，我就喜欢翻成阿强，因为我有一个可爱的弟弟，他就叫阿强。Peter, 那就是我的名字。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他们怎么样做对话呢？我先念一下，然后大家就一起来一句一句的来学。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Sur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I feel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 hope we can go together. Sounds like fun. Let's meet at the movie theater at 3. Fine. See you then. 很有意思，也是很简单的。我们一开头就用了一般问句。他说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我们说过这种用 yes 或者是 no 来回答的这种问句啊，句尾语调要上扬。如果没有 Peter 的时候，我们这句话这个问句叫说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你今天下午有空吗？本来是 you are free,但是 you are be 动词跟主语要倒过来讲 Are you free? 你有空吗 This afternoon? 可是后头加了个 Peter,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上扬的部分就移植到 Peter 那边上扬，不要 This afternoon 也上扬， Peter 也上扬，那就很奇怪。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好，不要这样子。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Peter 上扬就够了。今天下午，彼得啊，你有空吗？ Free, 这个就代表自由的，有空的。你有时候听到老外他不见得用 free 这个字，他用哪个字啊？ O-F-F, 那个念成 off, off, 可是 O-F, 那个念成 of,of, 肚子饿的饿。可是 off 呢念成 all, off. Are you off this afternoon, Peter? 今天你下午有空吗？这个 off 就是脱钩脱离的意思。脱离工作的意思。好，它本来是 are you off duty? D-U-T-Y, 就是责任。你今天下午是离开责任了吗？离开工作了吗？也就是你有空吗？是 Are you free? Are you off? 还想不想再学另外一个字有空啊？那个呢比较长一点，那叫做 available, A-V-A-I-L, A-B-L-E, A-V-A-I-L, A-I-L-A-B-L-E, available. Are you available this afternoon, Peter? 跟着我念一下 available, available, available, A-V-A-I-L-A-B-L-E. 如果女孩子这样讲 Well, I'm still available.他说这句话，我仍然有空，加个 still 就是仍然，那你不要会错意哦，那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Available, I'm still available, 人家还是在待字闺中，就这样子哈，就是还没结婚的意思。所以 available 就是小姑独处，尚未结婚的意思。 I'm still available。 你一看到对面那个小姐， Wow, you look very beautiful, 好美哦，这样子讲说，这个时候这样子， Do you have a boyfriend? 你有男朋友吗？他就是斜眼看你，他就马上讲 None of your business, 关你什么事情？ NoneOf your business, N-O-N-E, none. 再加个 of, O-F, your 就是 Y-O-U-R. Business, B-U-S-I-N-E-S-S. 这讲的这句话比较难听一点，关你个屁事啊！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关你的事情。但是后来再一看，对不起。我讲错话了， I'm still available, 我仍然待字闺中。好， available 有两个意思，再说一遍，有空吗？ Are you available this afternoon? 等于 Are you free? Are you off this afternoon? 第二个， I'm still available, 人家还是在小姑独处中。Available 有这样的意思。其实 available 还有一个意思，我也不得不想教给大家，因为当老师的总是希望大家多学多一点，那种比较好。 Available 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啊？好，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笔，哎，这支笔您这儿有卖吗？这句英文啊，你要怎么说？先用一般问句 Do you have this pen? 然后就加 Available here. 你有这种笔在这儿出售吗？ Available 是出售的，卖的。所以 Do you have this watch available here? 哎，这种表你这儿有卖吗？你看看，这又是地道的英文。Do you have this watch available here? Watch 就是手表， W-A-T-C-H, so available 真管用啊。好，我们今天学的句子是，彼得，你今天下午有空吗？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或是 Are you off this afternoon, Peter? Are you available this afternoon, Peter? 三个都可以。彼得就说Sure, sure 这个字也可以讲 yes, sure 当然有空了。Sure, sure, sure 也有人念成 sure, sure, 还有老外念快 sure, 念慢 sure, sure, 当然有空。接下来特殊问句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Would like to 叫想要。好，然后呢就把 would 这个助动词放在主语前面，形成倒装，把疑问词 what 本来是 you would like to do what, 这是中式英文，赶紧把 what 疑问词放在第一个位置大写，然后 you would 就变成 would you, 不要念成 would you, would跟 you 在一起之后变成变音了，变成 would you 而不是 would you, 我们念一下 Would you 这样就对了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你想要做什么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你想要做什么事啊这样就讲了 I feel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我想要去看电影这里呢 feel 就感觉 like 代表像 I feel like a newborn baby 我感觉像个新生儿一样跟彼得一起来学英语的时候回炉再造我觉得这牙牙学语好爽的一件事情 I feel like a newborn baby new 是 N-E-W 不要念成 new 要念成 new加个小杠杠再加个 born B-O-R-N 刚生出来的小宝宝牙牙学语从头来好从头来之后呢以后就讲英文的就不会呢就是带着乡音以后呢就这样比如说呢你是广东来的 I feel like a newborn baby I'm from 广东以后就不会这样讲英语了 I feel like可是 feel like 代表感觉像那是放名词的时候 I feel like a newborn baby B-A-B-Y 就是名词我感觉像个 新生儿一样好但是如果 feel like 后头加动名词的时候那个 feel like 要翻成想要 I feel like dancing 我想要跳舞就等于我们上一句上所说的 I would like to I would like 后头要加 to 加动词原形 I would like to dance 可是我变质了我用 feel like 所以你刚才那句 Sur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你也可以讲 What do you feel like doing What do you feel like doing 好不过不要那么样记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要比 What would you feel like doing? 要来得更常用。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你想要做什么？好，你这么记。好 ，I feel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我想要去看电影去。Go to the movies. 去看电影。The movie 就是影片。加了 s 前面加 the go to the movies 也就是字词搭配那形成固定的短语好你要记的时候不是记 go 要叫 go to the movies 把它记起来哦，这是个固定的短语要搭配使用在英文里头叫 collocation 我不拼这个字了那这个呢意思就是说有些单词是固定搭配一起要这样固定用的我们常常在听力听不好就是我们对搭配词就是固定短语记得太少我们都是一个一个词一个词来记单词而不晓得原来他们是根本就是串在一起用的所以 go to the movies 是固定用法在 feel like 后头加 ing 就是动名词做宾语做 feel like 的宾语你不能讲 feel like to 加动词原形 I feel like to sing 那是错的 I feel like singing 我想要唱歌 I feel like dancing 我想要跳舞 I feel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我想要去看电影下面就说了 I hope we can go together 我希望啊我们能够一块去 together 一起好修饰前面的 go go together 又是一个固定搭配就是 collocation 我希望我们能够一道去 sounds like fun 彼得就说听起来他前面省的主语 it 那就是你前面说的那句话这个 it it 这个代词省得掉了Sounds like 听起来像像什么 fun 很有趣听起来像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个 fun 前面不能加 a fun 那个 a 不能用它是不可数的名词 就是固定的，这又是一个固定搭配。Collocation 多么重要啊！所以呢，这边就是 sounds like fun， 你就要记起来，听起来很有意思，听起来很有趣。好啊，我也去看电影去。好，这个时候在下面说了 ，Let's meet at the movie theater at 3。掌门 ，Let's 就是 let us， 让我们不能讲 let we， 我们学过了 we， 可是 we 是主语，它前面 let 是动词，主语只能当老大，它前面不能有动词的。如果有动词，后头就要放宾语。这个 we 改成宾语的时候，就要用 us。以后我们都会讲到 let us， 但是我们通常都用 let's， 就 let 加一撇，再加个 s， us you 省得掉了。Let's 掌门 meet 见面吧，在哪个地方见面，在哪个建筑物，我们都是用 at。 在车站见面吧， Let's meet at the train station。 在电影院见面吧，在戏院见面吧， Let's meet at the movie house。 House 是 house， 或者是用这个 theater， 通常不会念成 theater， 因为那都那念太慢了。theater， 这样就好了。Let's meet at the movie theater， 或是 movie house。movie house 是更简单，就是电影院。At 3， 在三点钟。那个三就是指的三点钟。点钟呢，我们也写出来。那个叫做 o'clock， 就是 o 加一撇，再加个 clock，o'clock。at 5 o'clock，at 3 o'clock， 但是 o'clock 这个字呢，通常就把它省略掉，能省就尽量省。所以外国人呢，通常 o'clock 这个字啊，也很少说出来。at 3。如果你要说得更清楚，你可以加个 PM， P 大写， M 也是大写，也有人用小写的 P 小写后头加一个句点的样子， M 后头再加一个句点，后头还有一个句点的话，就句子的句点的话，只能用一个点，不能用两个点，就是 P 点 M 点就够了，不要再加一个点了。好了，我这边连 PM 都不用。好，这样就回答了。Fine， 好啊。Fine， 好。See you then， 到时见。See 就是见 ，you 就是你。前面省了 I'll 就是 I will， 我将要见你。Then 就在那个时候 ，then 指的就是前面的 at 3， 三点钟见。好，到时见。非常简单，对不对？简单之后，咱们就好好的一起来跟着我来念，然后呢，把这一课呢，将来把它念得熟熟的，然后待会再教你怎么使用这则绘画。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Sur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I feel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 hope...We can go together. Sounds like fun. Let's meet at the movie theater at 3. Fine. See you then. 好，那你在念的时候就慢慢跟着念。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声音要拉长。你不拉长的时候，就马上犯了说中文的毛病。我们中文的字每一个词是一样的长度。你今天下午有空吗？你今天下午有空吗？我们都是每一个中文字的长度是一样的，念出来的时候。可是老外呢，讲今天下午 this afternoon， 他就拉得那么长。所以念英文的时候声音都要拉长。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Sur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I feel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 hope we can go together. Sounds like fun. Let's meet at the movie theater at 3. Fine. See you then. 如果你把它念成中式的这个习惯，中文的习惯。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Sur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I feel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 hope we can go together. Sounds like fun. Let's meet at the movie theater at 3. Fine. See you then. 那永远呢、啊、就学不来了。一定要故意拉长。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Sure.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等等， 你就有空的时候不断的念啊， 你不要背， 但是你要边念边懂得了中文的意思。 你不要念完的时候你不知道念的什么东西。 有人说念英文的时候要用英文思考，这是吹大牛了， 我们中文忘不了的。 所以我们的讲英文的时候速度要放慢，以便中文的理解跟着同步进行。比如说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我在这样念的时候，我的脑筋里头就自动的会有一个中文这样出现，彼得今天下午有空吗？ 但是我不会念出来，我不会把中文念出来。结果我把这英文句子念了300遍的时候，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我那个中文几乎就淡掉了。所以英文说的越多，中文的理解力几乎就越来越同步。所以这样下来，当你念了300遍的时候，把这则对话盖起来，用自己的英文这样讲，一人扮演两个角色。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Peter? Yes. So what? Well, I feel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Sounds very good. When shall I meet you? How about 3 this afternoon? No problem. See you then. 你看，这个才是我的英文。我没有背书，可是我活用它。第一次背完，第一次练习完，再练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无尽止的练习。一天这一则绘画从你嘴巴讲了500遍，甚至上千遍，你可以任意的变化。到了最后 ，Hello, Peter, what are you doing over there? I'm doing nothing. So,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Let me think. Oh, yes, I'm free. I'm off. So what? Well, I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I've been very busy lately. 最近很忙啊。 I want to relax for a while. 我想轻松一下。 So, I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with me? Sounds very good. But I have no money. Don't worry. I have some. Let's go together. Okay.When are we going to meet? How about that? Let's meet at the movie house or movie theater at 3 o'clock. That'll be fine. See you later. Bye. 你看，这是才是你真正的对话。你没有背书，可是你把它演出来。那你会说，我这样子会讲错哎。比如说，我一不小心 ，I feel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讲错就讲错嘛，有什么了不起，下次纠正就可以了嘛。 而且你只要是跟着正确的英文这样读下去，你那这些错误会自我修正的，所以犯错绝对是自然的。我刚开始学的都是犯错，可是我不断的看书，不断的看，不断的从正确的英文句子影响我，就越说就越正确了。我们一起加油，下次见。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